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8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来看，我国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正深度融合，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为全面小康筑牢健康之基。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第32届奥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带您看一看重庆、广东等地不断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各地区各部门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严格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截至8月6号的一周，美国7天平均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9万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是我国第13个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如今，我国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正深度融合，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为全面小康筑牢健康之基。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一批小球员正在冰球场上训练。运球、对抗、急停，这些冰球小将做起动作来，个个都有模有样。 我今年8岁。 8岁了。 嗯。 你学冰球呢？学多少年了？ 学了快有3年半了吧。就一打结的时候呢，有很兴奋的感觉。 2015年7月31号，北京和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先后4次进行实地考察。他指出，要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通过举办冬奥会提升冰雪运动发展水平，带动更多群众走向冰场，走进雪场。 跳得真棒啊！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目前，石景山区已经建成全国首个冬奥社区，拥有10个冰场、6个雪场，实现了全区中小学100%开设冰雪课程，冬奥知识100%进校园。 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掌握1到2项的冰雪运动的技能，能够激发孩子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能够有一个小主人的姿态来迎接冬奥会的到来。 全民健身，共享冰雪。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推动下，冰雪项目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开展健身活动的重要选择。随着冰雪项目的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并向4季拓展。近年来，全国各地从专业场地到社区休闲场地，多层次、全方位建设冰雪场地设施。成都、广州、三亚等城市建成多家室内冰场和滑雪场，让冰雪运动1年4季都能融入南方人的生活。到今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41%。冰雪运动在群众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讲建设体育强国，讲健康中国，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一种体现。发展冰雪运动，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我们体育健身活动当中来。我们就是要让冰雪运动成为一种生活的时尚。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关心体育工作，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随着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群众体育运动逐步成为小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贵州省锦屏县墩寨镇异地扶贫搬迁小区的运动场上，一场羽毛球赛正火热进行，参赛选手都是搬迁小区的居民。 现在生活也好了嘛，步入了小康社会，所以休闲的时间呢，带着家人呢一起来打点羽毛球啊，觉得挺开心的。打得特别好的时候，感觉幸福爆棚那种感觉。 位于黔东南的锦屏县曾经是个贫困县，当地通过扶持村民养鹅，依靠鹅羽毛发展起羽毛球产业。目前世界上每十只羽毛球就有一只产自这里。如今锦屏县在全县192个村和社区配备了羽毛球训练场地和器材，并不定期举办各类羽毛球比赛，引导大家把羽毛球运动融入自己的生活。 脱贫以来，县里面正是这个羽毛球这一块，而美国村啊这些还有羽毛球啊，这个网子啊，这个业余生活又多了一个羽毛球这一块，他们精神越来越好，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底气更足，更有信心。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共有 371.34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0.99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20 平方米。未来五年，国家将继续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支持5000个以上的乡镇街道补齐全民健身场地器材，引导支持建设1000个以上滑冰场、2000个以上体育公园等健身设施。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真正让全民健身理念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健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综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8月8号向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练，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在过去的16天里，祖国和人民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东京奥运会今天结束全部比赛，目前闭幕式正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进行。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金牌数和总奖牌数均位居第二位。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拳击女子75公斤级决赛上，李倩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上级比赛昨晚进行， 中国选手龚丽获得铜牌。同样在昨晚进行的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成绩 195.531 分摘得银牌，中国选手孙亚楠在自由式摔跤女子组50公斤级决赛中获得亚军。从00后小将杨倩为中国队摘得首枚金牌开始，在16个比赛日中，每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升起在比赛场馆上空，都让赛场内外的中国人同享荣耀和自豪。跳水、举重、乒乓球、射击、羽毛球、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依然是中国代表团争金夺奖的主力军，共获得28枚金牌。其中跳水梦之队则一次次用教科书式的完美表现征服了裁判和观众，将七金五银收入囊中。中国举重队此次派出男女各四人参赛，在出战的八个项目中取得了七金一银的骄人战绩，并多次打破奥运和世界纪录，向世界完美诠释了中国力量。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也继续展现了自己的强大统治力，捍卫了国球荣耀。 为了捍卫国球的荣耀，大家拼了五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奥运会，这是一届特殊的奥运会，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向国人向世人展现了中国队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团结一心的精神，啊，大家不畏艰难啊，能够做成这样，我觉得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骄傲。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在田径和游泳两个基础大项取得重大突破，巩立姣获得女子铅球冠军，刘诗颖夺得女子标枪金牌，两块金牌均为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奥运首金。此外，在男子三级跳、女子链球等项目上，中国选手也历史性夺得银牌。苏炳添更以9秒83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首次闯入男子100米决赛，并取得历史性的第六名。这不仅是中国速度，也是亚洲荣耀。两金两银一铜的表现，也创造了中国田径队在奥运赛场的最佳成绩。 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短跑历代以来前辈们给予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个祝福。但是我们还要完成我们的中国梦，扬起我们中国的国旗。 中国游泳队这次交出了三金两银一铜的优异成绩单。23岁的张雨霏在29号的一个多小时内更是连夺两金。她先是女子200米蝶泳上夺冠，又和队友用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而27岁的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勇夺金牌，打破了美国选手在该项目上17年的垄断。此外，中国射击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共夺得4金1银6铜11枚奖牌的成绩，创下了中国射击队奥运参赛史上奖牌最高纪录。在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和蹦床女子个人两个项目上，中国队时隔13年再度夺金。孙一文为中国击剑队摘得奥运历史上首枚女子个人重剑金牌。首次进入奥运会的女子三人篮球，中国队力克法国队，收获一枚铜牌。在这些骄人成绩的背后，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4岁的年轻队伍，其中70%运动员为首次参加奥运会。小将霸气登场，老将志在千里。他们之中除了年仅14岁的跳水新星全红婵，16岁的体操新人管晨晨，还有17岁的跳水小将张佳琪、陈玉希，19岁的游泳选手李冰洁和三破奥运纪录、一举摘得女子87公斤级以上举重金牌的00后李文文，也有包括4度出征奥运的射击运动员庞伟和克服伤病困扰、率领乒乓球男团夺冠的马龙等运动老将，他们的自信和率真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们在奥运赛场不断突破自我、刷新纪录，既让奥运精神传承，也让中国体育未来可期。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青春风华，永远奋进。 今天东京奥运会闭幕，这两天奥运会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空间站，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也成为了奥运会的热心观众，他们从太空给大家发来了观看奥运会的感受。 虽然我们的太空生活很忙，但我们也会在每天休息的时候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这也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奥运会的比赛都很精彩，特别是有中国人的比赛， 我们都很关注。中国运动健儿挑战自我，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创造了很多新的纪录，振奋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我们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努力，才能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做更好的自己。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自6月17号进入天河核心舱以来，已在轨工作生活了52天。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地面的电视转播信号通过卫星传输到空间站核心舱，让航天员们可以实时收看到奥运比赛。 本台消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构建总体空间框架，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工程，着力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 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村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给村民们生活、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 每到周末，重庆南山区的放牛村会迎来不少游客，他们插花游览，享受山中清静。而5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原来那头是垃圾场，抽得熏天，现在那改成了生态园了，漂亮得很了。 因为开山凿石，放牛村里曾经散落了大量碎石，堆积了不少当地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这不仅影响了村民生活，还严重威胁到长江生态。近年来，放牛村通过集体经济与专业公司合作，发展花卉产业，将垃圾场打造成了一个拥有100多种花卉的生态景观公园。当地还修建了环线公路、生活便道、森林步道，对村屋进行统一风貌改造，实现了水电通信的全部覆盖，发展起乡村游。靠着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放牛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现在依托旅游和花卉产业，放牛村每年产值超过8000万元，村民每人每年集体分红超1000元。去年放牛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 我们放牛村成了小康村了，我们的3个愿望实现了：生活好了，环境美了，人也快活了。 路通网通，产业兴，加快了乡村发展的脚步。随着当地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的建成，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县大湾村发展起乡村旅游。去年大湾村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陕西咸阳的袁家村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文创基地和高端民宿，让乡村游向乡村度假转型。广东清远的连张村不仅有了文化中心、健康服务中心、村敬老院，还建起了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基地，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村民技能持续提升。 但这个现代农业就比我们在做传统的劳动轻松啊，收入就高啊， 这里学的很多技术啊。我现在是一个新型农民了，我觉得我这日子是会越过越好。 网络的升级也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江西盐山县，手机成了农民的新农具。当地加快发展电子商务，让本地的红芽芋和红茶走进全国市场。浙江丽水的焦川村依托 5G 和人工智能，让农民种田不再靠天吃饭，大数据精准指导农民进行田间管理。焦川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连续三年超过19000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东潍坊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为失去母爱的孤残儿童带来温暖，用爱为孤残儿童撑起一片天。 都有指头。 孩子们争着要牵手的就是他们口中的杨妈妈杨守伟。从一名专职护理员干起，他在福利院已经干了21年。看得出孩子们喜欢他， 因为这些孩子他不能和你说我肚子疼，或者我头疼，或者是我哪地方不舒服，他们都不会语言表述，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观察。 杨守伟还要求每一位护理员除了有爱心，还要掌握多种技能。 有一次孩子正在吃饭，突然就是癫痫发作了，然后运用我所学的专业技能呢，为孩子降低了伤害。这一刻我才明白杨院长经常说的一句话，你多学一份技能，孩子就能减少一份痛苦。 经过多年努力，杨守伟先后拿到了伤残儿童护理员、高级育婴师、康复保健师等多项资格证书。在他的带动下，福利院很多护理员成了护理能手。 就是希望这些孩子在我们的呵护下都能回归于社会。我们希望这些孩子呢，就是能够忘记我们福利院的这些妈妈们，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痛，就希望他在家庭里边能够安安静静地成长。 21年来，先后有1029名孤儿弃儿在这里健康长大。福利院里的467个孩子得到了康复，并拥有了新家。福利院也从当初的几间小平房变成了18000平方米的大楼，孩子们有了教室、康复室、医疗室、活动室。杨守伟说，一切的努力都是要给孩子们一个有爱的家。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强化疫情防控举措，落实主体责任，严格防范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今天，随着2名确诊患者出院转至康复点，南京此轮疫情中的确诊病例已经有20例出院转至康复点。今天，南京市调整玄武区、建邺区、溧水区部分区域从中风险为低风险，同时动员全市2.7万个基层党组织、近60万党员，成立6000多个党员突击队，建立每日巡访制度，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形式关注特殊群体的身体和生活状况。面对扬州出现的疫情，江苏从全省9个社区市抽调180多名流调人员集结扬州，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流调队伍。 流调队员是24小时待命的，接到了阳性的报告啊，就要立即出发。应该说，我们的流调人员是和病毒在赛跑。我们现在可以在1个小时完成一个核心信息的提交。 河南郑州在中高风险区域第三轮核酸检测基础上，从今天下午开始对郑州全市区域内所有居民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自8月3号开始，武汉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已基本完成。武汉市城管部门还加强了对封闭小区的垃圾处理，以专人专车专运的方式收集处置，对垃圾容器每2小时消杀一次。各地还持续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山西大同云冈机场加强对第三方外包单位的监管，逐一落实防控责任。山东济南紧盯冷链物流等疫情防控关键环节，对所有货物外包装100%全面消毒，抽样检测合格可绿码放行。河北石家庄各大便民市场也强化了疫情防控，增加了线上下单订购，避免客流聚集。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下发关于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维护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秩序，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坚决防止因疫返贫致贫，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7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8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5例。截至8月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507例。截至8月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7030万4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新规》，从加强评级方法体系建设等五方面对评级机构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动信用评级机构切实发挥债券市场看门人作用，助力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今天适逢东京奥运会闭幕，为奥运喝彩，艺术写生团作品展在北京举行。40多位艺术家的72幅画作生动描绘了东京奥运会上各国及地区运动员的风采，以艺术化视角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今天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在四川营山明德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导致部分房屋被淹，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把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气象部门提醒，明天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5739777例，死亡病例为616718例。七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4082例。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6号的一周，美国七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达到99727例，较上周增加30%以上。但疫苗接种率并没有显著提高。民调显示，约1/3的共和党人称绝对不会接种新冠疫苗，一些州还明确反对颁布口罩令。 This virus has 政治化撕裂了美国，这确实是个悲剧。有些人被政治蒙蔽的，不听科学家的建议。 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已出现1060例拉姆达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美国传染病学会专家马拉尼表示，拉姆达变异株比原始毒株更易传播，目前科学家仍在密切关注。日本东京都8号报告新增病例4066例，连续5天超过4000例。东京奥组委今天通报新增26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与奥运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已超过430人。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阿富汗国防部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赫尔曼德、巴尔赫、朱兹詹等15个省份发生交火。据昆都市当地官员说，塔利班8号已占领了昆都市省的多座政府大楼，政府军正与塔利班展开激战。塔利班方面7号宣布攻占了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市，这是塔利班继扎兰济市之后攻占的第二座省会城市。阿富汗政府未对塔利班的表态作出回应。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军出动了 B-52 轰炸机对希尔比干附近的塔利班进行了空袭。美国今年最大面积山火迪克西目前仍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迅速蔓延，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超过1800平方公里，跨越4个县，仅有约21%的火情被控制。目前已经有8人失踪，180多座房屋被烧毁。加州和美国西部多州目前正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专家表示，极度干旱是迪克西山火得以快速扩散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